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淡淡的光芒闪烁，胖子脸上的神色精彩十分。他很久没与外人战斗过了，这场战斗能完胜对手，固然与他武魂对对手有克制作用有关，但也和这些日子以来的努力修炼分不开。在整个团队中，他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攻击输出。论综合实力，胖子在史莱克七怪中已经仅次于唐三和戴沐白，比小五朱竹清还要略胜一筹。 胖子，可以啊。 嘿，那是，兄弟这些日子付出的努力又怎会白费啊？后面的晋级赛就看我的吧。不过说实话，戴老大，一喘气的感觉真是爽啊。 你也不要过于得意，今天的胜利只是因为你对对手的武魂克制太厉害了，才能接连战胜七个对手。换一种情况就没这么简单了，比如你对上天水学院的水冰儿，还有获胜的把握吗？他的冰凤凰与你的火凤凰相互克制，属性上你就没有了优势，而他对于魂技与魂力的控制明显在你之上。或者不需要属性相克，只要你遇到一名灵活性极佳的敏攻系魂师，就会很难战胜对手。就算能够获胜，魂力也必然消耗巨大。作为队伍中最强力的攻击输出，你的作用毋庸置疑。但你也要明白，正因为你拥有那样恐怖的攻击力，所以也是最容易被对手注意，并且最先毁灭的。在一个团队之中，强攻系魂师和控制系魂师无疑是重中之重，都是对手首先注意的目标。因此你不但要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攻击力，同时也要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。你的身边不可能总有队友陪伴着你，对于你的未来而言，你是所有人中最需要学会单身战斗的，这是强攻系魂师所必须拥有的。胜不骄，败不馁，保持一个平常心啊。好了，我们可以退场了。 大师挥挥手，带着众人向休息区走去。正在这时，一道火红色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众人视线面前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看到这个人，大师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，目光落在了身边身体已经基本上恢复的唐三身上。这火红色的身影不是别人，正是火舞。注视着面前刚刚获得六连胜的史莱克学院战队，火舞轻咬背齿，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，带着几分炽热的目光盯视在唐三身上。但他的目光中似乎没有了以前那种充满不服的愤怒和不逊，多出了几分复杂的情感。 火舞小姐，有事吗？ 唐三，我想和你谈谈。 有什么事不能在这里说吗？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。 唐三突然觉得自己腰间一痛，扭头看时，只见小五正在很是不满地看着自己，目光中似乎多了几分什么。而戴沐白却有些无奈，在史莱克七怪中论长相，唐三也只能略强过马红俊一些而已。令戴沐白不明白的是，从两支战队接触以来，火舞的注意力就始终在唐三一个人身上。虽然唐三的实力的确很强，但也令戴沐白有些怀疑自己的魅力了。后来众人才知道，火舞之所以如此关注唐三，主要是因为唐三那次对他的打击。火舞是一个好胜心极强的女孩子，越是顺着她的人，她反而越不会在意。而唐三在第一次两大学院团战时对她的打击极大，这才造成了火舞眼中只有唐三一人的情况。大师看看唐三，再看看火舞。 你去吧，稍后直接回去，我们回去了。 唐三这才走向火舞。小舞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焦急和特殊的神色，想说什么却被大师用目光阻止了。在大师的带领下，史莱克学院其他人朝着营地而去。 啊，大师，为什么要让小三和那个火舞单独交流？那害得小三还不够吗？ 他对小三绝无威胁，这是第一点。其次，孩子，你要记住， 男人的心不能用绑的，是你的，永远是你的。信任是彼此感情的基础。小三是极重情义之人，在一起七八年的时间了，你还看不清吗？在他心中，谁也无法取代你的地位。当然，人和人是不同的，对于不同性格的男人，就要用不同性格的方法。关键是要先掌握他们的性格。你们正在一天天长大，情感正处于懵懂之中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情感上的问题影响到你们的未来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的天分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。 火舞看着一脸平静，身穿屎绿色队服的唐三眼神略微变化了几分。 你跟我来。 虽然火舞的到来令唐三有些奇怪，但他还是跟着火舞一起走进了休息区。火舞一直走到休息区内一个偏僻的角落才停下来。此时外面的晋级赛依旧在继续，各学院的学员都在观战。此时的休息区并没有什么人，停下脚步，火舞回头看向唐三，脸上的神色明显变得温柔了许多。 你的伤好了吗？ 基本上已经好了。 那就好。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？ 火舞看了唐三一眼，心中不禁一阵气馁。从小到大，虽然他一直都在追求实力的强大，一直刻苦修炼，但他对自己的外貌也同样充满了信心。他还从未见过有哪个男孩子在面对自己时会出现不耐烦的情绪，可此时的唐三却偏偏给了他这种感觉。 你很不愿意和我说话吗？ 那倒不是，我只是不明白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说的，毕竟我们是竞争对手。 你怎么就像个木头？你是正常人吗？ 如果你愿意这样说也没什么不可以，能够参加晋级赛的似乎也没有几个人是正常的吧。更何况我们史莱克学院一向以出怪物闻名。 你 如果没什么事，我想先回去了。 等一下，我就让你那么不耐烦。你走可以，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 你问吧。 那天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攻击？那可是我要攻击你的。 这就是你的问题，也是你叫我来的原因？ 算是吧。 你是我的对手，不错，但是你并不是我的敌人。你发动那样的攻击只是为了获得胜利，我们彼此之间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更何况你还是个女人，你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还会加剧我们两个学院之间的矛盾，由我去承受那攻击，死是肯定死不了的，救你也很正常。 就这些？ 火舞呆呆地看着唐三，他发现唐三的回答和自己想象中一点都不一样。那天之后，火舞想了很多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唐三喜欢上了自己。像风啸天那样明着追求火舞的人很多，但暗恋的人却更多。在惯性思维下，这是火舞想到的第一点。今天他来找唐三，就是想听听唐三怎么说。在他看来，唐三就算不会那种甜言蜜语，也必然会表现出一些对自己的好感。可谁知道，唐三居然是用利益关系来解释自己的行为。看着火舞呆滞的样子，唐三决定不再逗留。此时他脑海中尽是小舞走的时候脸上的奇怪的表情，更是唯恐小舞多想什么。他趁着火舞呆滞的功夫转身而去。 唐三！ 火舞突然从呆滞中惊醒，赶忙去追。唐三听到他的叫声，下意识地回过头去，可谁知火舞的动作太猛，两个人的身体几乎是撞在了一起。火舞出于保护自己，下意识用双手撑在唐三的胸口，而唐三也为了不被撞上而抓住了火舞的肩膀，两人之间的距离顿时缩短到最近的程度，呼吸可闻。 小心一点。 火舞咬了咬嘴唇，突然他做了一个令唐三极其吃惊的动作，双臂突然缠上了唐三的脖子，红唇朝着唐三唇上吻上去。唐三被吓了一跳，但脖子被火舞抱着，想跑也跑不了，吃惊之下只能连忙侧过头去。火舞这一吻并没有吻在唇上，而只是落在了唐三的脸颊上，两人的身体触电般的分开。 你干什么？ 不管怎么说，那天 是你救了我的命，你完全可以不那样做的。我从来不愿意亏欠别人什么。这是我的初吻，从今以后我们谁也不欠谁了。 说完这句话，火舞转身就跑，眨眼间不见了。唐三摸了摸自己刚刚被亲的地方，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。不过火舞直爽的性格还是令唐三产生了几分好感。 一条命换一个吻，似乎有些不值啊。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找我才好。 一边想着，唐三决定赶快找个地方好好洗把脸，可千万不要留下什么痕迹。唐三也走了。休息区的某个角落中，却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，脸上阴沉的似乎能够滴出水来。风啸天注视着唐三离去的方向，双拳握紧，手臂上的骨骼发出一连串的脆响。风啸天喜欢火舞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平时也自然会习惯性地将注意力放在火舞身上。刚才火舞来找唐三的时候，他就注意到，见两人单独来了休息区，在好奇和一丝嫉妒心理的作用下，悄悄地跟了过来。为了不被二人发现，只能远远地看着。唐三和火舞的交谈他听不清楚，但两人突然拥抱在一起，火舞还亲了唐三一下的样子，他却看得再清楚不过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